第六十二回，憨香云，醉眠芍药阴，呆香菱，情解石榴裙。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 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，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，再不必提此事。只是每日小心巡查要紧。” 说毕转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，林家的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探春，二人皆说：“ 知道了，能可无事，很好。” 思琪等人空兴头了一阵，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上半天。在厨房内这乱着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：“ 精米短了两担，常用米有多制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 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，悄悄地备了一篓炭、五百斤木柴、一担精米，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。又打点送账房的礼，又预备几样菜蔬，请几位同事的人说：“ 我来了，全仗列位扶持，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 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于他：“ 看过这早饭就出去吧，刘嫂原无事，如今还交于他管了。” 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魂魄，垂头丧气，当时偃旗息鼓，卷包而出。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遍了赔补亏空，连思琪都气了个倒仰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赵姨娘真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串炒出，生恐察觉出来，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下。忽见彩云来告诉说：“ 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 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，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起了疑心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，照着彩云的脸摔了去，说：“ 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，你不和宝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应？你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，如今你既然告诉他，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。” 彩云见如此，急得发声赌誓，至于哭了，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 不看你素日之情，却告诉二嫂子，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，你细想去。” 说毕摔手出去了，急得赵姨娘骂：“ 没造化的种子，屈性孽障！” 气得彩云哭个泪干肠断。赵姨娘百般的安慰她：“ 好孩子，他辜负了你的心，我看得真，让我收起来，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。” 说着便要收东西，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，趁人不见识，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，飘的飘了，自己气得在背内暗哭。当下又指宝玉生日已到，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。因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曾像往年热闹，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，换的记名符，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贡尖儿，并寿星纸马梳头，并本命星官执年太岁周年换的锁，家中常走的女仙儿来上寿。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、一双鞋袜、一百寿桃、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。薛姨娘处简易等，其余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、 凤姐儿是一个工制四面和和荷包，里面装一个金寿星，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，又另有保琴之礼，不能背数。姐妹中皆随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一诗的，了付应景而已。这日宝玉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冠带出来，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住了香，行毕礼，殿茶焚纸后，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礼，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摇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，一顺到尤氏上房，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薛姨妈再三拉着，然后又遇见薛科，让一回，方进院来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簪子，从里室起，一一挨着所长的房中道过，复出二门，至李、赵、张、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，方进来。随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，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，不利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皆不磕头。歇一时，贾环、贾兰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坐了一坐便去了。宝玉笑说走乏了，便歪在床上，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面叽叽咕咕一群丫头笑进来，原来是翠墨、小罗、翠缕、入画、邢秀烟的丫头转儿，并奶子、抱巧姐儿、彩鸾、秀鸾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说， 拜寿的挤破了门了，快拿面来我们吃。 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秀烟、惜春也都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笑说， 不敢启动，快预备好茶。 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，大家归坐。袭人等捧过茶来，才吃了一口。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。宝玉忙迎出来笑说， 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，回来进去不能见，我要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。 平儿笑道， 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，不得出来回你，后来听见又说让我哪里经当得起，所以特赶来磕头。 宝玉笑道， 我也经当不起。 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座，让他坐，平儿便扶下去，宝玉作揖不迭，平儿便跪下去，宝玉也忙还跪下，袭人连忙搀起来，又下了一幅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袭人笑推宝玉， 你再作揖。 宝玉道， 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 袭人笑道， 这是他来给你拜寿，今儿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该给他拜寿。 宝玉听了，喜得忙坐下揖去说， 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方诞。 平儿还万福不迭，湘云拉宝琴、秀烟说， 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只拜一天才是。 探春忙问， 原来邢妹妹也是家，我怎么就忘了。 忙命丫头， 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份礼，与秦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屋里去。 丫头答应着去了。秀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探春笑道， 倒有些意思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几个生日，人多了便这等巧，也有三个一日、两个一日的，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，大姐姐占了去，怨不得她福大，生日比别人就占先。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，过了灯节，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， 他们娘儿两个遇得巧，三月初一是太太，初九日是连二哥哥，二月没人。 袭人道： 二月十二日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就只不是咱家的人。 探春笑道： 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？ 宝玉笑指袭人道： 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所以他记得。 探春笑道： 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，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，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才知道。 平儿笑道： 我们是哪牌名上的人，生日也没拜寿的福，又没受礼职分，可吵闹什么？可不悄悄的过去，今儿他又偏吵出来，等姑娘们回房，我再行礼去吧。 探春笑道： 也不敢惊动，只是今儿倒要替你过个生日，我心里才过得去。 宝玉、湘云等一齐都说： 很是。 探春便吩咐了丫头： 去告诉他奶奶，就说我们大家说了，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，我们也大家凑了份子过生日呢。 丫头笑着去了，半日回来说： 二奶奶说了，多谢姑娘们给她脸，不过过生日给她些什么吃，只别忘了二奶奶，就不来续过她了。 众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说道： 可巧家里头厨房不预备饭，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，咱们就凑了钱，叫柳家的来揽了去，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。 众人都说事急，探春一面遣人去问李纨、宝钗、黛玉，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，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。探春笑道： 你原来不知道，家是平姑娘的华诞，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，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份子，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她，你只管捡新巧的蔬菜预备了来，开了账和我那里领钱。 柳家的笑道： 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，我竟不知道。 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，慌得平儿拉起他来，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。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，等到李纨、宝钗一齐来全，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黛玉。因天气和暖，黛玉之急见玉，故也来了，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。谁知薛科又送了金扇香帛四色寿礼与宝玉，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，两家皆置了寿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领。至午间，宝玉又陪薛科吃了两杯酒，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科行礼，把盏递。宝钗因嘱薛科： 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，这西套尽可收了，你只请伙计们吃吧，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带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 薛科忙说：姐姐兄弟只管请，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。宝玉忙又告过罪，方同他姊妹回来。一进角门，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，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。宝玉忙说： 这一道门何必关，又没多的人走，况且姨娘、姐姐、妹妹都在里头，倘或家去取什么，岂不费事？ 宝钗笑道： 小心没过疑的，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，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，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。若是开着，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抄近路从这里走，拦谁的事？不如锁了，连妈和我也近着些，大家别走，纵有了事，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。 宝玉笑道： 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。 宝钗笑道： 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，乃因人而及物，若非因人，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。殊不知还有几件 比这两件大的呢。 若以后叨等不出来，是大家的造化；若叨等出来，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才告诉你。平儿是个明白人，我前儿也告诉了他。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出来，大家乐得丢开手；若犯出来，他心里已有稿子，自有头绪，就冤屈不着平人了。你只听我说，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。这话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讲。 说着，来到庆芳亭边，只见袭人、香菱、侍书、素云、晴雯、麝月、方官、蕊官、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作耍。见他们来了，都说：“ 赏要栏里预备下了，快去上席吧。” 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到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厂厅内，连尤氏已请过来了，诸人都在那里，只没平儿。原来平儿出去，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，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寿送礼的不少。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，一面又瑟瑟的回明凤姐儿，不过留下几样，也有不收的，也有收下即刻赏与人的。忙了一回，又直带凤姐儿吃过面，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。刚进了园，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，一同到了红香圃中，只见燕开戴帽，乳色芙蓉，众人都笑：“ 寿星全了。” 上面四座定要让他四个人坐，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妈说：“ 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们的情儿，我倒觉屈得慌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么去，又不大吃酒，这里让他们倒便宜。” 尤氏等执意不从，宝钗道：“ 这也罢了，倒是让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，有爱吃的送些过去，倒自在了。且前头没人在那里，又可照看呢。” 探春等笑道：“ 既这样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 因大家送了他到议事厅上，眼看着命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，并靠背隐枕之类，又嘱咐：“ 好生给姨妈捶腿，要茶要水，别推三扯四的。回来送了东西来，姨妈吃了就赏你们吃，只别离了这里出去。” 小丫头们都答应了。探春等方回来，终究让宝琴、秀烟二人在上，平儿面西坐，宝玉面东坐。探春又接了鸳鸯来，二人并肩对面相陪。西边一桌，宝钗、黛玉、湘云、迎春、惜春，一面又拉了香菱、玉串二人打横。三桌上，尤氏、李纨又拉了袭人、彩云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娟、莺儿、晴雯、小罗、思琪等人围坐。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，宝琴等四人都说：“ 这一闹，一日都做不成了。” 方才罢了，两个女仙儿要弹词上寿，众人都说：“ 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话，你听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吧。” 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捡了，命人送于薛姨妈去。宝玉便说：“ 雅座无趣，需要行令才好。” 众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，那个又说行那个令好。黛玉道：“ 依我说，拿了笔砚，将各色全都写了，连成揪，咱们抓出哪个来，就是哪个。” 众人都到庙，即拿了一副笔砚花笺。香菱近日学了诗，又天天学写字，见了笔砚 便图不得，连忙起坐说：“ 我写。” 大家想了一回，共得了十来个，练着相邻一一的写了，搓成揪，置在一个瓶中间。探春便命平儿剪，平儿向内搅了一搅，用箸拈了一个出来，打开看，上写着“设父”二字。宝钗笑道：“ 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，设父从古有的，如今失了传，这是后人撰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难。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，不如毁了，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既拈了出来，如何又毁？如今再拈一个，若是雅俗共赏的，便叫他们行去，咱们行这个。” 说着又着袭人拈了一个，却是母战。史湘云笑着说：“ 这个剪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，我不行这个复射，没得垂头丧气闷人，我只划拳去了。” 探春道：“ 唯有他乱令，宝姐姐快罚他一盅。” 宝钗不容分说，便灌湘云一杯。探春道：“ 我吃一杯，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听我分派。” 命取了令骰令盆来， 从秦妹妹置起，安下置去，对了点的二人设父， 到秦一置是个三。秀烟宝玉等皆置的不对，直到香菱方置了一个三。宝琴笑道：“ 只好室内生春，若说到外头去，可太没头绪了。” 探春道：“ 自然，三次不中者罚一杯，你负他设。” 宝琴想了一想，说了个老字。香菱原生于这里，一时想不到，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。湘云先听了，便也乱看，忽见门斗上贴着“红香圃”三个字，便知宝琴赋的是无不如老圃的圃字。见湘菱射不着，众人击鼓又催，便悄悄地拉湘菱，教他说要字。黛玉偏看见了，说：“ 快罚他，又在那里私相传递呢。” 轰的众人都知道了，忙又罚了一杯。恨得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，于是罚了湘菱一杯。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，探春便附了一个人字。宝钗笑道：“ 这个人字犯得很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偏一字，两副一射也不犯了。” 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。宝钗一想，因见席上有鸡，便设着他是用鸡窗鸡人二点了，因设了一个十字。探春知他射着，用了鸡七于十的点，二人一笑，各饮一口门杯。湘云等不得，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。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来，平儿袭人也做了一对划拳，叮叮当当，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。一时湘云赢了宝玉，袭人赢了平儿，尤氏赢了鸳鸯，三人现九底九面。湘云便说：“ 九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，一句古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还要一句实现书上的话，共总凑成一句话，九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。” 众人听了都笑说：“ 唯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，倒也有意思。” 便催宝玉快说。宝玉笑道：“ 谁说过这个？也等想一想。” 黛玉便道：“ 你多喝一盅，我替你说。” 宝玉真个喝了酒，听黛玉说道：“ 落霞与孤鹜齐飞。” 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只蛇足雁，叫的人久回肠，这是鸿雁来宾。 说的大家笑了，说 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。 黛玉又念了一个真嚷，说九底道： 真子非官隔院真，何来万户捣衣声。 另完鸳鸯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话，都带一个寿字，不能多赘。大家轮流乱划了一阵，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，李纨和秀烟对了点子，李纨便附了一个瓢字，秀烟便设了一个绿字，二人会意，各以一口，湘云的拳却输了，请九面九底。宝琴笑道： 请金入瓮。 大家笑起来说： 这个点用得当。 湘云便说道： 奔腾而澎湃，将兼波浪兼天涌，需要铁索揽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风，不宜出行。 说的众人都笑了，说 好个邹断了肠子的，怪到他出这个令，故意惹人笑。 又听他说酒底，湘云吃了酒，捡了一块鸭肉虾口，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，遂捡了出来吃脑子。众人催他： 别只顾吃，到底快说了。 湘云便用柱子举着说道： 这丫头不是那丫头，头上哪头桂花油。 众人越发笑起来，引得晴雯、小罗、婴儿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说： 云姑娘回开心，拿着我们取笑，快罚一杯才罢，怎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的，倒得每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。 黛玉笑道： 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，又怕挂护着打盗窃的官司。 众人不理论，宝玉却明白，忙低了头。彩云有心病，不觉得红了脸。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，黛玉自悔失言，原是去宝玉的，就忘了去着彩云，自悔不及，忙一顿行令画拳岔开了。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，宝钗附了一个宝字，宝玉想了一想，便知是宝钗作戏指自己所配通灵玉而言，便笑道： 姐姐拿我做哑穴，我却射着了，说出来姐姐别恼，就是姐姐的会钗字就是了。 众人道： 怎么解？ 宝玉道： 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了，我是钗字，旧诗曾有敲断玉钗红烛冷，岂不射着了。 湘云说道： 这用实事却使不得，两个人都该罚。 湘菱忙道： 不止实事，这也有出处。 湘云道： 宝玉二字并无出处，不过是春联上会有之，诗书记载并无，算不得。 湘菱道： 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，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，怎么你倒忘了？后来又读林一山七言绝句，又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辰，我还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。 众人笑说： 这可问住了，快罚一杯。 湘云无语，只得饮了。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，划拳的划拳。这些人因贾母、王夫人不在家，没了管束，便任意取乐，呼三喝四，喊七叫八，满厅中红飞翠舞，玉动珠摇，真是十分热闹。玩了一回，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，倏然不见了湘云， 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。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响，便是人各处去找，哪里找得着？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，声恐有正事呼唤，二者恐丫鬟们年轻，趁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服探春等约束，自意痛饮，失了体统，故来请问有事无事。探春见他们来了，便知其意，忙笑道： 你们又不放心来查我们来了，我们没有多吃酒，不过是大家玩笑，将酒做个引子，妈妈们别担心。 李纨、尤氏也都笑说： 你们歇着去吧，我们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。 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说： 我们知道连老太太叫姑娘吃酒，姑娘们还不肯吃，何况太太们不在家，自然玩罢了。我们怕有事来打听打听，二则天长了，姑娘们玩一回子还该补些小食儿，素日又不大吃杂东西，如今吃一两杯酒，若不多吃些东西怕受伤。 探春笑道： 妈妈们说的是，我们也这样吃呢。 因回头命取点心来，两旁丫鬟们答应了，忙去传点心。探春又笑嚷： 你们歇着去吧，或是姨妈那里说话去，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你们吃去。 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： 不敢领了。 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来。平儿摸着脸笑道： 我的脸都热了，也不好意思见他们，依我说去收了吧，别惹他们来，倒没意思了。 探春笑道： 不相干，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。 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： 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去，吃醉了吐凉快，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。 众人听说都笑道： 快别吵嚷。 说着都走来看时，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，夜惊香梦沉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。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他，又用胶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，忙上来推换瓦壶。湘云口内游坐睡语说酒令，叽叽嘟嘟说： 泉香而酒烈，玉碗盛来琥珀光，直映到眉梢月上，醉扶归却为一会亲友。 众人笑推他说道： 快醒醒吃饭去，这朝凳上还睡出病来呢。 湘云漫起秋波，见了众人，低头看了一看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原是来纳凉避静的，不觉得饮多乏了两杯酒，娇弱不胜，便睡着了，心中反觉自愧，连忙起身扎睁着同人来至红香圃中，用过水，又吃了两盏艳茶。探春忙命将醒酒时拿来给他衔在口内，一时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汤，方才觉得好了些。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与凤姐送去，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，宝钗等吃过点心，大家也有做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在外观花的，也有扶栏观鱼的，各自取便说笑不一。探春便和宝琴下棋，宝钗绣烟观菊，林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叽叽哝哝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，那媳妇愁眉苦脸，也不敢静听，只到了阶下便朝上跪下了，碰头有声。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，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，便折了关照，两眼直瞅着齐平。 一只手却伸在盒内，只管抓弄棋子作响。尹回头要查时，才看见问：“ 什么事？” 林之笑家的便指那媳妇说：“ 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头彩儿的娘，现在是园内伺候的人，嘴很不好。才是我听见了问着她，她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，竟要撵出去才是。” 探春道：“ 怎么不回大奶奶？” 林之笑家的道：“ 方才大奶奶都往厅上姨太太处去了，顶头看见，我已回明白了，叫回姑娘来。” 探春道：“ 怎么不回二奶奶？” 平儿道：“ 不回去也罢，我回去说一声就是了。” 探春点点头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就撵出她去，等太太来了再回定夺。” 说毕仍又下棋，这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去不提。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之意，黛玉便说道：“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，虽然叫她管些事，倒也一辈儿不肯多走，差不多的人就早做起微服来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你不知道呢，你病着时她干了好几件事，这园子也分了人管，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，又捐了几件事，但拿我和凤姐姐做法子进别人，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，岂止乖而已。”黛玉道：“ 要这样才好，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。我虽不管事，心里每常闲了，替你们一算计，出得多进得少，如今若不省俭，必致后手不接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凭他怎么后手不接，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。”黛玉听了，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。宝玉正欲走时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，里面可是放着两盅新茶，应问：“ 他往哪去了？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，巴巴的倒了两盅来，他又走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那不是他，你给他送去。”说着自拿了一盅，袭人便送了那盅去，偏和宝钗在一处，只得一盅茶，便说：“ 哪位渴了，哪位先接了，我再倒去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我切不渴，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够了。” 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，剩下半杯递在黛玉手内。袭人笑道：“ 我再倒去。” 黛玉笑道：“ 你知道我这病，大夫不许我多吃茶，这半盅尽够了，难为你想得到。” 说毕饮干，将杯放下。袭人又来接宝玉的。宝玉应问：“这半日没见方官，他在哪里呢？”袭人四顾一瞧，说：“ 才在这里几个人斗草的，这会子不见了。” 宝玉听说，便忙回至房中，果见方官面向里睡在床上。宝玉推他说道：“ 快别睡觉，咱们外头玩去，一会儿好吃饭的。” 方官道：“ 你们吃酒不理我，叫我闷了半日，可不来睡觉罢了。” 宝玉拉了他起来，笑道：“ 怎么晚上家里再吃，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来你桌上吃饭何如？” 方官道：“ 偶官蕊官都不上去，但我在那里也不好，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，早起也没好生吃，才刚饿了，我也告诉了刘嫂子，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精米饭送来，我这里吃了就完事。若是晚上吃酒，不许叫人管着我，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。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会醒酒呢，如今学了这老石子，他们说怕坏嗓子，这几年也没闻见，秤浆我是要开斋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说着只见柳家的裹浅了人送了一个盒子来，小燕接着揭开，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，又是一碗 酒酿清蒸鸭子，一碟腌的腌制鹅脯，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，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旗香稻精米饭。小燕放在岸上，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箸过来，拨了一碗饭。方官便说： 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些东西？ 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，捡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。宝玉闻着，倒觉比往常之味有剩些似的，遂吃了一个卷酥，又命小燕也拨了半碗饭，泡汤一吃，十分香甜可口。小燕和方官都笑了。吃毕，小燕将剩的要交回，宝玉道： 你吃了吧，若不够再要些来。 小燕道： 不用要，这就够了，放在麝月姐姐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，我再吃了这个竟不用再吃了。 说着便站在桌边一顿吃了，又留下两个卷酥说： 这个留着给我妈吃，晚上要吃酒，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。 宝玉笑道： 你也爱吃酒，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阵。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，也要喝，只是每日不好意思，今儿大家开斋，还有一件事想着嘱咐你，我竟忘了，此刻才想起来，以后方官全要你照看他，他或有不道的去处，你提他，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。 小燕道： 我都知道，都不用操心，但只这五儿怎么样？ 宝玉道：你和柳家的说去，明儿直接叫他进来吧，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。方官听了笑道： 这倒是正经。 小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，服侍洗手倒茶，自己收了家伙，教育婆子也洗了手，便去找柳家的，不在话下。宝玉便出来，仍往红香府寻众姐妹，方官在后拿着金扇。刚出了院门，只见袭人、晴雯二人携手回来。宝玉问： 你们做什么？ 袭人道： 摆下饭了，等你吃饭呢。 宝玉便笑着将方才吃的饭一节告诉了他两个。袭人笑道： 我说你是猫食，闻见了香就好，隔锅饭香，虽然如此，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应个景儿。 晴雯用手指戳在方官额上说道： 你就是个狐妹子，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？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 袭人笑道： 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了，说约下了可是没有的事。 晴雯道： 既这么着，要我们无用，明儿我们都走了，让方官一个人就够使了。 袭人笑道： 我们都去了使的，你却去不得。 晴雯道： 唯有我是第一个要去，又懒又笨，性子又不好，又没用。 袭人笑道： 倘或那孔雀褂子再上个窟窿，你去了谁可会补呢？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，我罚你做个什么，把你懒得横针不捏，竖线不动，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罚你，横竖都是他的，你都不肯做。怎么我去了几天，你病得七死八活，一夜连命也不顾，给他做了出来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你到底说话，别只洋憨，和我笑也当不了什么。 大家说着来至厅上，薛姨妈也来了，大家依序坐下吃饭。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应景而已，一时吃毕，大家吃茶闲话，又随便玩笑。外面小罗和香菱、方官、蕊官、藕官、豆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中玩了一回，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，坐在花草堆中斗草。这一个说： 我有观音柳。 那一个说： 我有罗汉松。 那一个又说： 我有君子竹。 这一个又说： 我有美人姜。 这个又说， 我有星星翠。 那个又说， 我有月月红。 这个又说， 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。 那个又说， 我有枇杷季里的枇杷果。 豆官便说， 我有姐妹花。 众人没了，香菱便说， 我有夫妻会。 豆官说， 从没听见有个夫妻会。 香菱道， 一见一花为兰，一见树花为会，凡会有两只，上下结花者为兄弟会，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会。我这只并头的怎么不是？ 豆官没得说了，便起身笑道， 依你说，若是这两只一大一小，就是老子儿子会了，若两只背面开的，就是仇人会了。你汉子去了大半年，你想夫妻了，便扯上会也有夫妻，好不害羞。 香菱听了红了脸，忙要起身拧他，笑骂道， 我把你这烂了嘴的小蹄子，满嘴里汗憋的胡说了，等我起来打不死你这小蹄子。 豆官见他要勾来，怎容他起来，便忙连身将他压倒，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， 你们来帮着我拧他这邹嘴。 两个人滚在草地下，众人拍手笑说， 了不得，那是一洼子水，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。 豆官回头看了一看，果见旁边有一汪积雨，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湿了，自己不好意思，忙夺了手跑了。众人笑个不住，怕香菱拿他们出气，也都哄笑一散。香菱起身低头一瞧，那裙上油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，正恨骂不绝，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，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，忽见众人跑了，只剩了香菱一个低头弄裙，因问 怎么散呢？ 香菱便说， 我有一只夫妻会，他们不知道，反说我邹，因此闹起来，把我的新裙子也脏了。 宝玉笑道， 你有夫妻会，倒有一只并蒂灵。 口内说，手内却真捏着一只并蒂灵花， 又捏了那只夫妻会在手内。 香菱道， 什么夫妻不夫妻，并蒂不并蒂，你瞧瞧这裙子。 宝玉方低头一瞧，便哎呦了一声说， 怎么就拖在泥里了？ 香菱道， 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精湛，这是前秦姑娘带了来的，姑娘做了一条，我做了一条，家才上身。 宝玉跌脚叹道， 若你们家一日糟蹋这一百件也不值什么，只是头一件既系秦姑娘带来的，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，她的尚好，你的先脏了，岂不辜负她的心？二则姨妈老人家嘴碎，饶这么样，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，只会糟蹋东西，不知惜福呢，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一个不清。 香菱听了这话，却碰在心坎上，反倒喜欢起来了，应笑道， 就是这话了，我虽有几条新裙子，都不和这一样的，若有一样的赶着换了也就好了，过后再说。 宝玉道，你快休动，只站着放好，不然连小燕儿西裤鞋面都要脱脏。我有个主意，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，他因有效，如今也不穿，竟送来你换下这个来如何？ 香菱笑着摇头说， 不好，他们倘或听见了倒不好。 宝玉道，这怕什么，等他们笑满了，他爱什么，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？你若这样，还是你素日为人呢，况且不是瞒人的事，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，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了。香菱想了一想有理，便点头笑道， 就是这样罢了，别辜负了你的心，我等着你，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。 宝玉听了喜欢非常， 答应了茫茫的回来，一臂里低头心下暗算，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，连自己本性都忘了，被人拐出来，偏又卖于了这个霸王。因又想起上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，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。一臂胡思乱想，来至房中，拉了袭人细细告诉了他缘故。香菱之为人，无人不怜爱的，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洒漫的，况与香菱素交相好，一闻此信，忙就开箱取了出来折好，随了宝玉来寻着香菱。他还站在那里等呢，袭人笑道， 我说你太淘气了，足得淘出个故事来才吧。 香菱红了脸笑道， 多谢姐姐了，谁知那起促侠鬼是黑心。 说着接了裙子展开一看，果然同自己的一样，又命宝玉背过脸去，自己插手向内解下来，将这条系上。袭人道， 把这脏了的交与我拿回去，收拾了再给你送来，你若拿回去看见了也是要问的。 香菱道， 好姐姐，你拿去不拘给哪个妹妹吧，我有了这个不要她了。 袭人道， 你倒大方的好。 香菱忙又万福道谢，袭人拿了脏裙便走。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，将方才的夫妻会与并蒂林用树枝抠了一个坑，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，将这灵会安放好，又将些落花来掩了，方搓土掩埋平伏。香菱拉他的手笑道， 这又叫做什么？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，你瞧瞧你这手弄得泥污胎滑的，还不快洗去。 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，香菱也自走开。二人已走远了数步，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。宝玉不知有何话，扎着两只泥手笑嘻嘻的转来问， 什么？ 香菱只顾笑，因那边她的小丫头真儿走来说， 二姑娘等你说话呢。 香菱方向宝玉道， 裙子的事可别向你哥哥说才好。 说毕转身走了。宝玉笑道， 可不我疯了，往虎口里探头去呢。 说着也回去洗手去了，不知端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